延庆区第一中学专业启蒙见习基地。在此基础上，双方将开展招生、教学、实习、培训等合作。根据协议，北方工业大学将为延庆一中学生提供每半年一次的专业启蒙服务，利用大学生艺术团平台和创新平台进行相应支持和辅导，还将依靠自身优势为该校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培训交流平台。2019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进入到了现场的确认环节。记者发现，今年的考研热度依旧不减，不少社会考生直言为了镀金而考研。在报名考生中，已经工作多年的社会考生和在校生几乎各占一半。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现场确认人数为历年最多，所以学校在流程方面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安排，方便现场确认快速顺利进行。据了解，2019年研招考试现场确认从今天起截止到10号，下载准考证的时间为今年的12月14号到12月24号。考生需要凭借下载的打印准考证以及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初试的时间为今年12月22号到23号，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则在12月24号进行。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团中央宣传部、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指导的激情冰雪相约冬奥青少年冰雪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日前全面展开。冬奥知识竞赛、主题影像展、冰雪运动模拟体验，一场场好玩的活动将冬奥知识送到了孩子们的身边。据了解，团市委还将持续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冰雪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包括冬奥主题宣讲团、智能机器人、冬奥运动技能培训以及升级后的冬奥知识竞赛、影像展和冰雪 VR 设备，让青少年们在线上线下、户内户外都能够感受到冰雪激情，尽享冬奥乐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的节目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因私出入境中介资格停止认定，如何雾里看花找方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同时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通知，将于今年11月10号起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这也就意味着，自此以后，除境外就业的业务之外，任何一家合法经营的中介机构都可以无门槛地经营除境外就业之外的因私出入境中介业务。这一市场将迎来充分自由的竞争态势，取消资质认定后，将给移民留学出国中介市场带来哪些影响？进入充分自由竞争态势后，如何在良莠不齐的出国中介中选择优质的服务机构？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因私出入境中介资格停止认定，如何雾里看花找方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的会长桑鹏会长。桑会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桑会今天来到节目里。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斯普瑞集团的创始人也是移民专家赵明。赵明老师你好。

应该是这样的，之前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来帮你过筛子选企业，哪些叫合法。 嗯， 现在完全市场化的时候，那么是需要消费者、啊、自己去过筛子， 对， 来看哪一家企业合格与否。 是， 后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些如何来看待一些企业。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如何雾里看花找方向，是吧？ 对，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这是国务院这叫简政放权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步骤。 对 啊，那么放开了之后，我们可以能够预计到，就是移民或者是留学机构啊，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就冒出来了。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彼此之间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就是刚才您讲的选择的难度加大了，因为之前是国家帮着你去过筛子，那现在呢，你需要自己长一双慧眼，自己去选择了。最后呢，就是中奖概率大大提高。咱们说这中奖概率是加引号的中奖概率啊，就是有可能，受骗、挨骗这样的概率会提高。 市场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过程。是吧？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不妨呢，咱们可以先听听桑会的。刚才桑会长说了，两年之前先给这个留学机构先是解绑的。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和桑会长还探讨过这个话题，也有当初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担心。那么两年时间过去了，情况和形势是什么样子的？桑会， 我可以用把这个。对这件事关注的人群啊，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来理解。第一个人群呢是消费者，两年前消费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先是迷茫，再是担心。迷茫呢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担心呢是一旦他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谁来帮助他维权？ 对， 这是消费者。第二个呢是原来就是已经有牌照这些公司的老板。他们担心的是这块市场，这块蛋糕会被更多的人来分，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 嗯， 再有一部分的呢是这个业内的从业者，那么从业者呢应该说是看到一丝希望，我可以自己出来做了，而且呢，我能赚到更多的钱。 嗯， 这是一部分。再有一部分是跨行业或者跨领域的一些企业或者机构。 嗯。 就是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人群，他们希望能介入到这里边来，这门槛没有了，他们就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会乱。 嗯， 我们也这么担心，所以我们行业呢也开过若此安的次会，也进行了讨论。不过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呢，这些事情好像很自然。没有出现那么混乱，或者说消费者这个权益被损害的大面积出现，没有。 您是说当初我们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了？ 确实， 嗯， 因为经过两年多的这个实践证明，第一，消费投诉没增加，反而减少了。第二，服务的形式、服务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不再是仅仅一个留学咨询、申校或者是办理签证等等这些手续。是从最初的选择留学、培训、考试，一直到留学后的服务，最后到就业，是所有的业务板块都涉及到了。 嗯， 那么对于一个学生和家长来说，他所受到的服务就更周全、更全面。 嗯， 经过我们的感觉呢，这个完全市场化之后啊，最受益的还是消费者。 嗯。 他们的选择多了，至于说企业，用我们的话说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呗。 嗯， 你做得好，你的收益好；你做得不好，那你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嗯，在这两年时间内，就是留学行业的这个市场淘汰率高吗？ 不高。坦率的说啊，入局的人远远多于出局的人。 啊，那就是入局的人，实际上大家现在也是在做口碑，在做质量。 对。 啊， 你会发现，

教育面对面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鹏，还有斯伯瑞集团创始人移民专家赵明老师，两位专家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因私出入境中介资格停止认定如何雾里看花找方向。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啊，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这个准入市场放开之后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呢，就是相关的这个中介机构呢会遍地开花，竞争呢越来越激烈。那么对于百姓来讲呢，选择的难度呢就会加大。当然了，通过两年之前放开这个留学准入，资质之后呢，按桑鹏会长的话来讲，其实并没有带来当初大家的那样的一份过多的担心。相反啊，那么通过纯粹的市场的这种竞争，反而倒是净化了市场啊。但是目前不管是留学还是移民，其实呢现在市场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吧。先问问桑会长，那么最近就是这几年您看这个留学的这个人数的发展变化的一个曲线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从最近几年看啊，我们这个按照教育部的统计方式嘛，持续上升，而且每年增长率都超过10%几了，相当平稳。根据我们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国外专门机构调查的情况呢，这个数字呢比教育部公布的数字还要高。从我们周边熟人朋友的感觉嘛，好像关注留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小。至少说这个市场会长期存在，而且会持续发展。 这个留学呢是大家出去，但是呢以目前海外的就业的环境来讲，还有咱们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的蓬勃发展的速度来讲，会有更多的人他是回来的，对吧？那么出国移民那就是大部分就是出去的。当然也会有回来的， 对吧？但是那就是这几年在这个移民的市场当中，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是一什么样子的？ 移民的这个行业发展呢，有它自己的特点。前些年呢，更多的是企业家在做移民，因为那时候，比如说像加拿大、美国，它都要你的管理经验，也就是你要么是企业的老板，要么是企业的高管，才能够满足它的移民条件。这些年呢，近几年尤其欧洲的移民项目出来了以后呢，其实更多的是中产在移民，他们既不要这个申请人的管理经验，对年龄啊、学历啊这些基本没有太大的要求，那么主要就是海外投资，你愿不愿意投资，投资的金额，然后你只要没有犯罪记录，然后其他的其实门槛，欧洲移民的门槛相对来讲要比原来的加美澳新要低很多。 那么这个移民呢，现在的群体现在也发生了变化了啊。 对。 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说请这个桑会长，我们说来讲这个留学，目前市场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教大家雾里看花。其实呢，我觉得相比较留学来讲，是不是这个移民市场就更需要雾里看花了？这个据说水很深，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啊？ 与其说移民行业的水很深，还不如说移民行业要求的专业度更高。为什么这么讲呢？有很多，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些身边的这个朋友来问我说：“你看，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办法，然后相信很多事情。其实我总结了有几条啊，相对比较实用。第一。首先要找正规的一些企业和公司。那么大家都说了，你说这个话等于没说。其实不对。因为很多人的心态是愿意找一些亲朋好友，然后一些关系来帮你做这个事情。其实他们从可信度上来讲可能要比陌生的公司要高，但是要从专业度上来看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是，您还别忘了还有杀熟这个词儿呢。 哎呀，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要看他这个公司的一个规模和实力。规模和实力呢就意味着什么？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他的公司能不能赔付得起？比如说移民，像 现在做欧洲的移民项目，希腊200万，那么出现了问题，拿什么来赔？这家公司注册资本金就100万，他就赔100万。 嗯， 100万以后他不是无限责任公司，他是有限责任公司。 嗯， 那么像澳大利亚188C 项目，500万澳币，将近3000万人民币。 嗯， 这家公司他不承担那么多，所以呢，而且移民行业是中介行业，基本是中介服务费，后续的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来承担。那么我的公司注册的时候就按5000万租的，虽然没有实缴，但是是要承担5000万的责任的。 嗯，也就是说出了问题的话，您得全心全影的都得赔给人家。 那要看合同怎么签、 啊、 但是这里头就引出了我第三个要说的、 嗯、 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跟中介机构谈的时候， 嗯， 是一方面、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看合同怎么签， 嗯， 法律文书一定要健全， 嗯， 不要光立在口头上。再有一个，在这些过程中，首先要看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要看这家公司他做的这些项目，还有这些移民的过往，他的项目是不是有法律依据。比如说希腊他没有这个法案，他恰恰说我要做了这个，为什么我能做呢？因为我有独到的这个特殊的关系和这些，这个都是不太可信的。 嗯， 所以这是很容易踩进去的一个陷阱。再有一个，看这家公司的过往，他以往的口碑，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那么不能说他之前做过不好的他以后也不好，但是至少他曾经有过劣迹。 嗯， 我们要慎重，不代表不选择他， 嗯， 但是我们要慎重选择。 嗯， 就这几个方面消费者把控住了之后，那么我们再进入在后续的节目中，我们可能会说的更细一点。 嗯， 比如说有什么，那么我相信第一，牌照的放开会有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我在这儿也有一个倡导，就是从我不代表移民行业，我只代表自己，代表移民行业的一个从业者，我们欢迎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那么我们有信心跟他们一起把这个行业做好，为大家做好服务。那么我们对破坏移民行业的人和在移民行业不正规经营的人，我们叫说的加引号的吧，可以叫杀无赦斩立决、 嗯、杀无赦斩立决啊。现在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 嗯， 这个现在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些杀无赦斩立决的事儿？就是您可以举一些例子，你比如说大家在做这项业务的时候，有可能在哪些个方面有可能会出问题？ 有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就是我说的没有法案和法规的这些项目，是坚决客人尽量不要去碰。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作为保证。我记得在我10多年前的时候，有客户来咨询我，说那会儿他们叫我小赵，说小赵，你看你讲的跟那三家公司讲的不太一样。我说怎么呢？他们说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你是这么说的。那会儿做加拿大移民，我说这个事情简单。我说咱们把加拿大的移民局网站打开，然后咱们看移民局网站上怎么写的，移民法怎么要求的，我们按移民法的要求来，我们叫有依据有据可查的来做这个事情，而不听谁的经验，什么律师啊，什么移民局长啊，这些都先放一边。我们要依法做事。这个法，因为我们做的是移民，就依据目的国的移民法来看。那么再有一些经验呢，我们要依据什么呢？依据国内的法律法规来做这个事情。这是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底线其实是应该高于法律要求的。那么我们依照这个法来做这个事情，这就不会有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依法办事。 对 啊，这个放在国内放在国外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啊。当然了，这个在移民当中，咱们之所以说这个水很深，是因为它在各个环节当中都有可能你会遇到问题。 对 啊，但是刚才呢，赵明老师讲的是一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叫做依法办事啊。咱们这个今后有机会，咱们请赵明老师再给大家详细的说说，这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后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 嗯， 我们很多我们国内的朋友都是按国内做事情的思路来考虑问题， 嗯， 但是其实当我们站在国际舞台上。他要用一个国际惯例来办事情，要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国内的一些思维模式来考虑国际的问题。 嗯，比如说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在中国你拿20000人民币去银行存钱太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了。如果在欧洲你举着20000的现金去欧洲的任何一家银行存钱，第一你会把营业员惊到， 嗯， 第二当你说不清楚这个钱哪来的时候，他会报警。 哦，嗯， 这就是 财产来源不明。 这里有很多因素可以以后分解。 嗯， 那么这是一个点。第二一个，按中国的思路，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正常的，我给我太太转钱， 嗯， 我需要解释什么呀？我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我们是一家人。 嗯， 但是在其他的欧洲国家或者北美国家，那么你要转钱的过程中，你就要说清楚为什么。 嗯，啊， 这是它是有一些法律保护的。 嗯嗯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依法。 一个是依法，另外一个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的不在同一法律界界之下，那么我们的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变换到那个国家国度的法律层面去考虑那样的问题就能解决。 嗯，好，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移民行业啊，那么接下来让桑慧跟咱们说说这个留学行业啊。虽然这个放开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啊，这个优胜劣汰啊，其实倒是净化了这个市场，但是或多或少在这个市场的运营过程当中还会稍微的有一些这个问题。虽然您说这个投诉率它是下降的，但是还是会有。那么现在在这个留学行业当中会集中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上？ 其实最容易激起人们这个消费冲动，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 嗯， 其实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保录你这个世界名校。 嗯， 你既然要申请世界名校嘛，那么肯定你的付出的费用也肯定高。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啊，在我们行业术语里边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有条件录取， 嗯， 或者有人叫它双录取也好，是什么也好，我就是说，某某某学校录取你，但是它是有条件的，一定是要求你的这个外语成绩或什么成绩达到规定以后才能录取你。那么很多学生达不到这要求，虽说他给你发一个录取通知书，但实际上你是进不到这所学校的。 嗯， 你一定是要到那边预科也好，到语言学校去补习。那么对他来讲，进入这个学校就变得遥遥无期了。这个从我们现实当中也好，从我们的消法保护的也好，从国外给你发的 offer 也好，都挑不出毛病来。 嗯嗯， 人家可以说是你的孩子不努力，那你真的就上当了。 嗯， 因为进入世界名校的人寥寥无几。今年咱们拿美国举例， 嗯， 美国这个名校录取中国大陆的孩子的比例在下降，因为他选择性高嘛。 对， 所以对一个学生来讲，进去的可能性就小。就像美国常青藤学校，它加起来一年也就那么点人，它不可能这个馅饼就掉到你头上，那太不可能了。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听不懂， 嗯， 那有可能你就会走上一条特别崎岖的路。 嗯， 那类似这种情况呢，不管是从行业也好，从消费的角度也好，很难替他维权。 嗯， 你也很难提出你的诉讼，你的诉讼请求很难提出来，这真的是吃哑巴亏了。 嗯， 那么还有一些人跟干脆，钻一些空子把你弄出去了，一看到那以后，你原先的承诺跟他现实情况完全不符，那么回过头来再追责，